港特區救援隊昨日乘坐國航包機返回北京，兩支救援隊伍不辭勞苦執行遠程救急扶危人道任務，向國際間展示了中國力量和大國擔當，希望能夠強化港人的國家意識。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啊，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对出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不过现场就未有挤塞啊，经过小心。就系、是、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咧有坏车阻路。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只系车多少少。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九龙湾启福道油站来回。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是香港实践新飞跃的一年，我期望港台继续制作专业和高质素的节目，加强市民对香港时事、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的香港增添动力。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联系香港。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当然有我的好拍档 PC 施俊卿。 Hello, hello. 哎，早晨啊。 早晨。 今日讲下呢一个啦，咁啊有一样嘢你仲快过啲议员，就係咩呢，访问大湾区咁样。因为呢知道早一两个礼拜你已经搭高铁去咗广州啦。咁一阵间啊，即係喺节目往后嘅时间就会再讲多少少嗰啲食买玩。因为上集。 广州啊。 係咪 係啊，我仲经咗黄江口岸。去咗个皇岗口岸嘅新大楼， 哦， 然之后经皇岗口岸去深圳。 嗱，一阵再同我哋多讲少少啦，因为其实关于叫做翻内地啦，嗰、那个香园围口岸咧，一人都可以用少少篇幅去讲下，即系关于嗰啲车位啊， 系， 即 系啲人。 未啊，我去就过埋关㗎啦应该即係返去食食买买玩玩咁样、嗯、不过就仲未抽到时间啦。 係 啊，咁但係睇返报道呢都话特首呢最快三月呢就会率领啊 啊啲議員訪問大灣區咁樣啦，咁啊即係亦都會做嘅一件事啦。其實過去嗰一兩年，大家都無緣去同內地去接軌翻。 三月頭定三月尾先？ 嗱，暫時係未知字嘅。嗱，佢係咁樣講嘅。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透露咧，最快三月底或者四月初咁樣啊。 咁即係三月尾啦。 係啦，咁啊， 因為咁嘅，我哋三月頭咧，其實都有好多議員唔喺香港。 哦， 係啊，因為兩會啦，咁、所以咧人大政協咧都基本上喺北京啦。 嗯，哇，兩會又係一個焦點所在。 冇錯， 因為都換屆啦，嗱。即係好叫做班子層面，我就真係唔識講啦。我哋都係講翻啲食賣玩。頭先同你講咧，話香園圍嗰個車位問題咧， 四百幾個喎，佢嗰度 其實都算多嘅。老實講一句，你諗下嗱 ，PC 你係駕駛人士，我都係啦。咁你面對四百幾個車位，就等於去咗亞洲博覽館隔離嗰片空地咁樣，大概係嗰個 size 嘅停車場啦。 我又咁諗，其實你可能有人會覺得馬後炮啦呢一句，因為我哋會計其實翻國內嘅人數唔係去玩一個嘉年華嘛，係咪先？ 係， 我哋玩一個嘉年華，你會計到一日嘅流量大概幾多 咁樣？ 係啦，但係而家唔係嘛，講緊你翻國內，可能有啲人會過夜啦，亦都其實有好多數據話俾你知，我哋好多唔同嘅關口喺度，每一日嘅流量有幾高？誒點解其實得四百幾個？係咪真係夠咧？或者 可能旁邊啲地唔夠？我有陣時喺度諗咧，嗱，我就真係未實地去考察過啦。因为头先讲香园围嗰个就应该系政府去俾大家用嘅嗰啲车位，但系你譬如去到新田嗰度啦，即系我哋旧时喺黄冈嗰度，咁佢咪好多烂地停车场？ 你谂下佢咁多个烂地停车场， 系啊， 佢都好多时候爆晒噶， 系啊系啊， 咁所以嗰度点止四百几个啊？嗰条数 唔系，同埋嗰啲车又唔系全部翻内地嘅，即系摆低架车跟住黄冈翻。大陸嘅，即係有啲真係本地居民嘅，有啲就可能有架 second car， 即係貪嗰度越租平，可能千零蚊。 有啲可能係車行租咗啦， 類似嗰啲嘢咯。即係咁，我又講句公道，不過梗係想多啲位置可以多啲停車位啦。我估咧旁邊都係幾多吉出嚟嘅地嘅，咁嗰啲吉出嚟嘅 可以考慮下， 可唔可以俾啲私人嘅叫停車場去做住先呢？因為嗱，暫時咧我得到嘅資訊就係七日。到咧就差唔多唔俾你再喺嗰度停車噶啦，即系我話香園圍嗰個停車場。咁但係有陣時你唔知道噶嘛，即係譬如喺內地嗰度突然間有到第七天嘅時候，啊個飲宴飲到好多酒喎，咁唔通我又特登落嚟揸翻嘅車咩？咁樣可能飲好多你都唔想駕駛啦。第二可能係唔舒服咁樣喺內地留多一兩日去康復翻先落翻嚟香港。咁人本地操作係 OK 噶嘛？咁當然你可以罰款啦，但係無論你罰幾多款，或者扣留架車點都好啦，我唔知有咩罰則啦。但係佢唔喐就唔喐㗎啦。咁即係如果四百個停車位有一百個都係咁樣唔喐就唔喐，咁你個流動性就好低㗎咯。咁樣 同埋有可能有好多都俾咗一啲政府人員都要用嘅。 哦，咁又係，咁又係，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即係你都知道車位呢件事，我哋係特別關心，因為駕駛人士同埋有關去即係你話呢個新嘅口岸啦，我自己未試過喺嗰度過關。你有冇試過咧 ？PC 我未啊。香園圍就，不過我哋都會諗，其實而家有好多個關口啦，香園圍啊，跟住羅湖啦，落馬洲啦，跟住仲有深圳灣啦，黃江啦，係咪？跟住另外就港珠澳啦，其實真係會睇你會去邊一個地方，選擇行邊一個關口會比較方便。即係好似香園圍為例啦，咁即係蓮塘口岸啦，蓮塘口岸咧連接其實應該就係最近可以去到汕頭汕尾嗰邊啊。 係啊， 咁就變咗你想去汕頭汕尾嘅人，或者翻鄉下嘅人就會多咗喺嗰邊啊。係，咁其實你都知道，香港有好多朋友仔啦，即係其實個鄉下都喺汕頭汕尾，好多其實我知道呢、這個 會 即係呢個地方比較多，咁所以相對地嗰邊嘅人流亦都會多咗咯。 係咁大家即係上去網站啦，即係聽下唔同嘅資訊咧，因為偶爾咧禮拜六日嘅時候都會報出嚟㗎啦，即係話運輸署都話叫大家唔好 已經 換 咗啦， 即係等於夏天嘅時候。同你讲唔好去石澳，因为车位已经严重不足啦，咁样即系类似系咁啦，所以驾驶人士都要特别留意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有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啊首席科技总监许志光博士同我哋分享嘅。早晨，许博士。 早晨， 早晨啊！嗱，今日咧，又真系想讲下啲旁边嘢先 ，update 下大家先。喂，近排咧就啲 AI 啊，人工智能咧，话个应用层面都好宽广。咁可能咧，即系我哋啊凡夫俗子啫。但许博士喺你嘅维度或者你嘅知识层面入边 ，AI 就真系无边无际噶。当我哋喺度睇紧，喂，即系原来啲法律嘅论文用某一啲嘅 AI 程式已经去 train 到出嚟，仲要喺 Yale 嗰度，仲要啲 professor 都唔知道，几乎俾埋个 distinction 佢。跟住 check back 翻，喂，原来系用智能程式写嘅咁样，你觉得往后嘅推演系咪都要睇实呢一个情况咧？许博士吓，关于个环球少少嘅 AI 嘅局势，咁我难得请到位猛人嚟，我梗系想，我都想拜师求问问下啦，系咪？ 嗱，你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因为就即系其实而家嚟讲，大家都人都想讲嗰样嘢，就话 AI 即系几个人工智能究竟会唔会话即系影响到人嘅生活啊？就完全取代晒人咁样。嗱，咁但系其实嚟讲，你睇到咧，譬如话而家嚟讲就即系，因为佢讲嗰个咧就系头先你讲嗰个咧就系嗰个就系话你写文章嗰个过程。咁但系其实以前譬如嚟讲，譬如话影相嗱，而家 AI 咧都有啲就改咗啲相有呢样嘢嘅。 系啊， 但系其实咧，当呢样技术发展其实亦都有一啲相对嘅技术发展咧，就话点样检测呢啲相令到有假嘅。咁所以譬如话你如果系咁讲嘅时候咧，就你用呢个 AI 写文章咯，就即系你另外检测啲文章系咪呢啲程序出嚟嘅咧？亦都會有啲咁技術嘅，即係其實呢啲啊當然係會即係會增加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嚟講咧，就即係話人工智能嗰個能力咧就越嚟越強。咁呢個咧亦都我覺得係即係正常嘅現象嚟嘅，即係我哋做啲嘢嚟講。咁但係至於你話係咪話即係人工智能即係話即係咁，於是就人類就好驚咧？我覺得唔係、 嗯， 即係譬如話好簡單，其實好耐之前啊，由呢個摩打發現咗出嚟，即係呢個時候咧，啲人已經驚啊，會唔會機器會對取代人類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機器唔會取代人類嘅。咁但係問題咧，人類嘅角色咧會有少少改變，即係我哋即係以前嚟講，譬如話好多時咧，就啲人會覺得會唔會個機械完全取代人類？譬如醫生咁，你話個機械嘅醫生就去代替個醫生咁樣，但係而家反而調翻轉咧，就係嗰啲。即好多啲人工智能系統啊，佢做咗一啲嘅即係檢測啲病情嘅初步記錄，跟住再俾個醫生。於是一個專科醫生，佢本來以前咧一日只可以即係照顧四個病人嘅，而家一日佢照顧四十個病人。即係所以其實嚟講咧，我會覺得就係咩咧？就係話人類應該要學習點樣同呢啲智能系統合作 共存， 一齊合作，令到 提升個產能， 做啲嘢越嚟越勁。係啦，呢個係冇問題嘅，但係就需要咁呢個就需要即係認識多啲呢個科技。咁就譬如話喺個科普。好啊，嗰方面咧，其实要做多啲功夫，令到即系多啲人知道个技术。佢哋一定有佢 limit 嘅，即係有限制，亦都有個好處，就係大家點樣同人一齊合作。 嗯，咁啊，聽博士咁樣講咧，大家除咗安心之外咧，仲有電影歸電影，睇智能半邊睇得太多次啦，可能大家睇荷里活嗰啲製作。咁我都深信係咁嘅，即係我好認同啊博士頭先剛才講啊，亦都好大機會係一個大趨勢，譬如電能車啊，咁一定會係大勢所趨。不過你會唔會係咁嗰架拉你 F5？十繼續係跑車嚟噶嘛，繼續有人追嗰啲款嚟玩下噶嘛，係咪先？行有始終一定會有嘅。咁只不過邊個係大多數，邊個會係少數，邊個係 luxury， 邊個會係日常消耗品咁去講咯。我估計咁啊，言歸正傳，我哋又講翻灣區，頭先講下啲傾偈嘢啦，咁樣翻翻嚟啦。啊，咁究竟咧，譬如知道博士都會周圍去教下書啦。咁啊，國內啲同學咧，即係去到香港升學啦。咁啊，上集就講咗好多啦。咁另外都。想你去分享一下應科院啦，係同一啲啊，我估內地嘅同事咧去接碟嘅時候，你又睇到佢。 佢哋嘅优势系喺边度咧？咁不如都交俾你去分享下好嘛？ 嗱，其实嚟讲咧，就即系话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嚟讲咧，就最主要都系自己嗰个技术能力。咁譬如话你嘅来源喺边度咧，就即系唔系话太大分别嘅。但如果你讲话国内嘅学生，即系或者毕咗业之后喺呢啲即系唔同嘅机构工作，同埋香港学生分别咧，就系第一，佢哋喺国内嗰啲科技机构嘅网络会好啲。呢個係好處嚟嘅，因為而家嚟講，即係國內嘅科研咧，亦都越嚟越進步，亦都即係越嚟越先進。咁所以講，佢哋如果對國內嗰、那個嗰、那個聯繫好啲咧，就係好啲嘅。咁亦都我睇到就係內地嘅學生同即係香港學生，即係根據我以往嗰啲教學經驗嚟講咧，就內地嘅學生咧就好注重呢個唔同嘅技術企業佢個發展嘅情況，即係譬如話呢個係好事嚟嘅，即係因為佢哋會睇到就係其實個技術嘅發展亦都影響到成個就業市場啊，對佢哋影響。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一個即係值得推廣嘅一個嘅 point 嚟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嚟講咧，就即係亦都有一樣嘢就譬如話，可能因為大家習慣問題，譬如內地學生咧，佢哋當佢抄啲資料嘅時候，佢哋比較習慣上咧就係抄啲中文國內嘅資料。咁但係就但呢個佢哋都會改得好快嘅，即係佢哋好快咧就會發覺原來外國好多啲即係唔同嘅地方嘅資料都會有用嘅，咁佢哋就會學習啊。 咁呢個喺個搜尋引擎已經好大幅度幫到大家。 係啦，咁係啦，係啦。 咁嗱，除此以外咧，我又想許博士咧講下譬如應用科技研究院咧，咁嚟緊我哋進入後疫情年代啦，有咩我哋嘅藍圖會進行先？特別喺接疊幫助一啲年輕人翻去內地交流啊，喺創科嘅界別啊，或者今年有咩 year plan 可以同我哋有冇分享下有啲 project 咧嚇？ 其實嚟講就係話，即係後疫情時代嚟講咧，就對各種唔同嘅科技咧，就都會有依個好，即係好重要嘅影響㗎啦。咁基本上嚟講咧，就即係話，即係其實就亦都冇話乜嘢特別話，即係後疫情或者前疫情嘅，即係其實嗰幾個重大嘅發展方向啦，譬如話人工智能啊，頭先講咗啦，即係依個咧就基本上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應用咧，就都會有嘅。咁另外咧就會係譬如話呢啲譬如話依個網絡技術啊、車聯網啊，或者係一啲即係5G 啊、後 5G 年代嘅發展啊，或者係一啲譬如話係依啲好多嘅譬如話啲依個檢測系統啊，各方面嘅硬件啊，各方面嘅聯繫啊，咁都會有依個好大嘅即係發展嘅。咁所以你話如果你發展嚟講咧，咁就當然咧，就因為而家嚟講就即係依個內地同埋香港嗰個聯繫咧，就會越嚟越強噶啦。咁所以嚟講咧，就即係話就以前嚟講咧，就直情時代咧，就啲內地企業同即係香港嘅機構嗰個交流咧，就係冇咁好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又多翻啲，咁就啲發展咧就會即係會係正常翻噶咯。其實 明白曬啦。咁一連兩集咧都非常開心啦，請到咧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啊首席科技總監許志光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特別咧即係主持人又即係搭單問下啲 AI 嘢啦，咁依個都係大勢所趨嚟嘅，睇下喺個領域上邊比較前瞻嘅一啲科技人員啦，點樣睇個局啦？咁呢啲都係希望透過大電波咧，將啲比較珍貴啲嘅知識啦，咁去同大家分享嘅。當然即係期待你搞更加多嘅 talk 啦，咁去同我哋 share out， 因為始終AI 擺埋喺自己嗰度咧，就唔能夠 maximize 嘅。點樣可以應用喺日常生活嘅層面咧？咁應該越推越廣咧，先可以做到惠民嗰個作用嘅。 好， 今日早上咧，多謝曬許博士，多謝你，拜拜。 多謝曬，拜拜。 做到爆咗肺，人穷就快知足。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原定今年退休，早前获延任24个月至2025年4月1日。他说感谢当局信任和同事支持，又指香港正处于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关键阶段。他乐意和开心可以和同事齐上齐落，为市民服务，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萧泽颐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警队经历了很不同的3年，期间包括有黑暴和疫情，警队上下亦努力参与抗疫工作。他指警队内有非常多人才，他今次延任正如政府所说，是为了便利未来领导层交接。被问到接任人要具备什么条件，萧泽颐说作为处长最重要是初心，要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队内有3万人，怎样令同事专业工作，做好内部沟通，支援前线，亦是领导团队要思考的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施政报告提出招揽人才和招商，他们早前出访中东后推进相关工作。他提到要引进的重点企业包括高科技、人工智能等方面，这些都是长远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得益的企业。由于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涉及哪些企业，又指需时洽谈，但进度非常好。又认为是一个电台节目形容沙特阿拉伯对香港金融和大湾区发展感兴趣，签了十几项合作备忘录，企业会尽快来港面对面倾谈。他说东盟是本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未来会继续加强协作。本港亦申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期望可以加强商机。慕尼克安全会议在德国开幕，关注议题包括乌克兰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分别在开幕仪式上致辞。马克龙承诺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会倍增，强调现在不是和俄罗斯对话的时候，莫斯科的侵略行为必须以失败告终，又说绝对需要深化对乌克兰人民和乌军的支持，协助他们反击，只有这样做才可以进入可靠的谈判，而谈判事宜应该由乌克兰当局和人民决定。索尔茨呼吁其他欧洲国家加快赴运坦克到乌克兰，他说要让俄罗斯总统普京知道，如果认为西方盟友会厌倦继续支持乌克兰，就是错误估算，又说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是有道理。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黑人男子尼科尔斯被警员殴打后死亡的案件，涉案的5名前警员被控谋杀、严重袭击、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等罪名，全部否认控罪，获准继续保释，5月1日再提讯。事发在上月7日，尼科尔斯在孟菲斯揸车被警员截停后遭到殴打和拘捕，3日后死亡。5名警员被指直接参与殴打尼科尔斯，经内部调查后被解雇。警方事后亦解散涉案警员所属的特别行动部队。除了直接涉案的5名警员之外，还有其他在场人士被解雇，正接受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随后2-3日风势颇大，早上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噶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啦，去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沙田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沙田路啦，去翻大埔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第一城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啦沙田路啦，去翻大埔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第一城，较早前在九龙区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而在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九龙湾启福道油站方向尖沙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意外现场》，作曲潘鹏展，作词林宝。主唱 燕汀、周恩婷。Wanna be close to you， 作曲 Tima、Claudia Cole， 作词朱琳，主唱 Yumi、钟由美。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作曲、作词、主唱 Ian 陈卓贤。 从出生到一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有人得势， 有人失势， 有人一败涂地， 又有人东山再起。 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踏入最后阶段，中人命运大逆转。 随住石雄幸畏罪自杀，林满江亦早已无法回头。 佢自知贪腐嘅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佢会点样抉择？ 特惠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东莞市乡市公益互助会会长李嘉莹，虽然今年只有36岁，佢所策划并实施嘅多个项目获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奖金奖。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沖涼的時候又發覺自己幫自己沖涼其實很難沖得很乾淨，所以就演變成有一個特別的職業。 Language Academy 韓語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韓國政府就在2007年將這個職業改了一個名字，叫做沐浴管理師。聽下去是不是已經覺得其實很專業的一個， 好像啲肉類分割 是啊，咁樣的講法。 主持蘇怡老師、譚永輝，星期日晚8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好多人都换了证了，为什么你还拎着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的换证服务将会延至今年3月3日，而领证服务亦会维持至同一日。3月3日后，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将停止服务。还未换证的市民就快点透过电话、网上或手机应用程式预约吧。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咁啊，听完啊，应科院嘅叫做学者啦，佢讲咗一啲咧关于 AI 人工智能啦，咁依家都系好热烈嘅一个 topic 嚟嘅，无论喺外国啦，以至系香港或者內地有啲科企其實都緊隨其後，好想好想做咁樣。咁甚或乎有啲香港嘅科企都係有呢個 AI 人面辨識系統啦。咁呢個因為都上市，費事特別去念佢個名出嚟。不過睇下呢個人工智能點樣會慢慢推演啦。咁係勁嘅個技術，我覺得往後落嚟都 係。不過講到人工智能咧，而家真係翻國內都同智能有好大嘅關係啦。 人工智能点餐系嘛？ 就唔止啦，都唔系讲呢啲啦，系啦。我哋咧，其实基本上咧，翻国内咧，而家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已经翻过去啦。 系 过关嘅时候咧，都会遇到一件事嘅。 做咩事？ 系啦，大家都需要咧，系啦。 做咩免税店买？ 要扫一个二维码嘅系咪？ 哦，系、哦。 系啦，因为又要做黑码啊嘛。 我上网咧就睇过，话教你咧三個 steps， 即係三個步驟，就可以搞到黑馬。黑馬係咩意思呢？就係、是、俾你過關嘅時候， 過關嘅時候 一啲。而你聽個黑字咧，一定覺得喂係咪違法啊？係咪非法？唔係啊，係合法嘅嘢。係啦，咁 簡單啲嚟講啦，其實就係一個以前可能我哋沙士年代嘅時候咧、我哋係咪過關翻國內嘅時候要填健康申報表嘅？ 我唔記得啦，講緊2003年嘅事，都好久遠。啊、你2003年依家， 我記得維持咗幾年㗎。 哦、啊，你幾好記性，我20年前啲嘢你都記得，我都幾欣賞你。係 咪啊？ 我真係抌曬俾 健康申報表嘅，但係用紙填嘅。咁、 okay、 過關嘅時候咧，就要俾個關員嘅。 係 係啦。咁而家咧，其實就有一個叫網上嘅健康申報服務啦。咁、咧。其实佢有个特别嘅名嘅，就叫做海关旅客指尖服务。 讲多一次个名得唔得？ 海关旅客指尖服务， 指尖服务 系啦， 指系指南个指啦， 指南个指啦，系啦，跟住即系尖就系尖沙咀个尖啦。你只需要咧，其实喺你嘅 WeChat 里面咧，系啦，搜寻呢、這个可能简单啲啦，搜寻指尖两个字、你就会见到呢个名噶啦。 因为咧，你突然间听到，喂，点解系呢个支付工具咧，或者呢个沟通软件工具嘅？系因为得佢系官方咗做呢一件事嘅。据我所知啦，因为佢有个官方账号嘅， 冇错。 跟住你入去就揾到更加多资讯， 关注佢啦，或者关注完低佢嘅小程序咁样。 咁就要搞咯， 冇错。 如果你屋企长者多咧，佢要翻去内地咧，你就要帮佢搞定先， 要帮佢搞定啦。咁同埋入到去之後咧，可能大家會見到一個咁嘅版面啦、即係一個版面。 咦、我以為綠色嘅，原來藍色嘅。 藍色嘅、哦，藍色嘅，係啊。咁咧，你就咧可以揀咧呢個填報或者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就係啦、 明白，明白。咁啊，上網會揾到更加多資訊嘅。 但我就建議大家咧、其實係去出發之前咧，總之24小時內嘅件事。咁咧，我唔記得24定48啦。咁、就預咗去。登记 梗系啦， 同埋咧登记完之后填晒咧，佢就会出个啱啱讲啦黑码即系 QR 曲啦，黑色嘅 QR 曲俾你，记得 pin screen 系啦，即系咧， 因为随时你会开唔到嘅，啲信号 系啦，因为你过关啊嘛，过关有阵时可能咧个信号咧卡住咗，咁又可能喺唔知喺香港啊定喺国内啊或者未转啊，你就上唔到嗰个 QR 曲嘅位置，所以记得 pin screen 咗呢件事先。 系 点解会咁讲咧？就系、是。去到我哋可能啱啱讲啦，皇岗嘅出入境大楼或者所有出入境大楼咧、一入国内关咧，唔系过关先嘅， 系 要嘟咗呢个二维码，佢有一个好新嘅机器喺度，咁就会量到你体温啦，要影咗你个样啦，嘟咗二维码咧，先入到个闸嘅， 哦， 入到个闸你先可以过关， 先可以过关啊， 冇错， 咁所以即系大家即系过关嘅时候或者翻到内地要做足准备功夫啦，呢、这个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啊，我同 PC 喺节目咧就能够讲嘅都讲咗啦。如果你话喂唔知道，唔知点搞，你自己上网揾多啲资料，系啦，老老实实嘅。 好多我见到而家网上面都好多人教，哇！大家系需要预早填咗呢个健康申报啦。 系啊系啊，咁如果唔系你就难搞啲，特别系帮啲长者啊。特别如果依家你话回乡探亲，我估高峰期一定系讲紧即系春秋二祭噶啦，即系讲紧即系清明啊咁嗰啲。哇！你即系几年冇祭过祖咧，或者冇翻到去叫做拜山啦，即系用翻啲贴地啲嘅说法咁样。你今年我真系我自己都请几日电台假，我为咗呢一件事都真 我都好夸张啊！依可能系净系讲紧今个礼拜， 系 我冇收到应该超过十个合作嘅电话。 哦、 我哋嚟紧谂住开艺术节，你会 唔 会可以上？系啊，你会唔会合作下？有冇啲合作空间啊？ 咁梗系有啦，空间嘅嘢。你咪想讲、空间嘅嘢，梗系有啦。我通常都咁样同啲人讲嘅。 跟住我想搞交流团啊！喂，你可唔可以上嚟交流下？ 可以可以可以，约出嚟倾啊！咁样系咪？第二句就系、是， 第二句就系、是、喂，你上嚟倾下， 类似系咁啦。 咁我都理解嘅，因为其实佢哋落嚟冇我哋上去咁方便啊。咁所以其实都呢段时间都安排紧好多呢类型嘅交流活动。 好，咁啊，即系开翻关就促进翻个交流啦，咁、都系啱嘅。好，听只歌翻嚟，转个头，湾区生活一小时，等 PC 讲下咧，话有座新嘅大楼啊。在旺角啊，系咪？系啊，咁可以讲下呢啲啦，或者，哎，仲未讲到啲食埋环， 系 最惦念啊，即系最挂住啊，就系嗰啲啊，有啲咩有得食啊？知嘅内地潮兴啲乜嘢好食嘅嘢啊？咁样，即系转个头等 PC 去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在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再度游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投诉里得到过放手，有谁还苦后回光照亮污垢。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刚才呢听完歌啦，咁啊返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当然要同 PC 呢去讲下即係嗰个、新嘅大楼啊究竟系点啦。嗱，旧时呢如果过黄冈呢、我印象之中就要坐嗰啲黄色巴士嘅。 係。 坐两轮嘅仲要。 係。 坐两转嘅。即係你可能泊低咗架车喺嗰啲烂地停车场啦，跟住就坐第一转。跟住就落車過香港嗰個關，跟住再上翻黃色車，跟住就過內地嗰個關。 過完之後而家都冇變嘅， 你就直情出去噶啦。出去就有條天橋，咁你咪搭的士啊，或者搭其他巴士啊，等等成成啦，咁樣係咪咁？ 基本上咧流程係不變嘅，係啦。但係咧變嘅係乜嘢咧？我哋由國內關開始咧就變曬啦。 哦， 係啦，包括你行啱啱嗰條天橋都變咗， 拆咗 啦已經， 拆咗， 換咗第二條天橋啦。 咁咪咁佢只係由一条旧嘅天桥变成新嘅天桥啫。 都唔係嘅，个方向唔同咗嘅。係啦，係成个 area 都有分别嘅、 哦。因为旧时呢我印象之中，因为我常去黄冈、如果揀过关呢我就鍾意黄冈。 我都系嘅。 因为可以拍车啦，因为唔繁复啦，同埋係少啲人过嘅。 我諗对我嚟讲个重点係同你第一个系一样嘅， 因 为可以拍车。 同埋少啲人过嘅，其实黄冈个关系。跟住你一出咗黄冈之后呢，咁你咪过天桥行到最笃笃呢，你就落去个地铁站就搭地铁可以去你旁边想去嘅地方。 现在都系嘅，或者搭的士啦，系咪即系出租车啦。 系啦。会啊，系啊。咁、但依家就都系相近嘅，不过就个方向唔同咗。定点啊？ 方向嗱，第一件事方向唔同咗 啦， 靓咗系第一件事啦。你有冇印象？我哋翻到黄冈平时嗰、那个有啲嗱白光嘅，肯定系白光管嘅以前 系 啦。而家咧就靓嘅，有啲似深圳湾嘅缩细版， 系 跟住加咗好多智能嘅科技入去啦。即系例如啱啱同你讲出入关个机器啦，你基本上有个闸嘅，你要嘟咗个 QR code 咧，你先可以入到个闸里面，然之后先做其他嘅工作嘅。咁、基本上嗰、那个大堂就 流程系咁啦， 大堂就靓咗好多噶啦，肯定。 咁嗱喺黄冈过完关去边度食嘢咧？咁样我想问下啦。 系即系黄冈过完关，基本上出去就有噶啦， 有嘢食， 即系有嘢食啦，系啦，即系搭地铁啦。当然你可以考虑下搭地铁去翻南山啊，去翻福田啊，市中心嗰边就会多嘢食啲。 系 都见到其实国内啲连锁铺都继续喺度啦， 还有 系啦， 嗰啲酸菜鱼铺仲喺度系嘛？ 系啦， 即系啲饭好食啲嗰啲。 探字嘅系探字嘅酸菜鱼铺系 太字嗰间系咪？太字仲喺度啦， 都喺度嘅。 咩嗰啲有上市公司 back up 嗰啲冇咁容易 系啦。你发现可能你要 search 下系少咗嘅， 系 即系铺头确实系少咗。 喂，茶饮面包店咧，嗱讲真嘅，两三年疫情之前咧，茶饮面包店系内地掀起一个风潮嘅，廿几蚊人民币一个土巨嘅面包。 跟住一杯好大嘅茶飲，咁可能啲年輕人或者文青就坐喺度咯，食下麵包啊，飲下茶飲啊，水果茶又好啊，奶茶又好咯。依家仲係咪咁流行咧？ 都有嘅，但係你問我見唔見到好多人流咧，確實係比以前有分別嘅。 哦， 係啊，但可能我都會見到物價，即係上集都有講到啦，物價高咗好多啦。咁、所以是不是有这个影响呢，我们都 要观察一下。 要再观察一下 察 这个情况。 有待观察。 是啊、但是呢最重要呢，原来一些日本的连锁餐厅呢在国内都盛行。 厉害啊，其实呢有几个加拿大品牌，不要讲日本啦、加拿大那个喝咖啡的品牌啦 ,Teams 那个啦，即是全国店来。香港都冇分店，大陸有好多咯，系啊，跟住有間又係美國嘅炸雞鋪，新派啲嘅炸雞鋪，香港又冇分店，大陸又有好多間咯。 喂，同埋咧留意咧就係咧呢個國內咧韓潮嘅食物咧 係 都盛行喎， 都多 係啊， 咁佢哋都哈哈地韓嘅，即係你見啲服飾都係有啦， 係。 咁不過即係關於啲風潮嘅嘢，會唔會真係一陣風咁樣咧？即係玩一陣又唔玩字咧，玩第二啲咧？咁其實內地都好快嘅啲潮流，老實 好快。 咁食入茶食物同埋茶飲咧，就揾日再多講少少啦。咁如果你聽完呢個節目已經覺得喂心癢癢喎，想翻大陸咯，或者想翻灣區走一轉啦，絕對 OK 啦。而家开翻关啊嘛， 都唔知排队嘅情况系点， 都系好多人系嘛？ 嗰间日本嗰间连锁店咧，喺香港就排得好紧要啦，系啦。啊，唔知国内嘅情况又系点？ 真系唔知道你嗱，又派你去 又未睇到 考察下系嘛？ 系啦，但系就见到有啦，即系国内都已经有嗰、那个你知啦，即系豉油事件嗰间啦， 系啊， 诶，咁嗰个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 系啊，咁啊，大家翻去内地，我估又唔系好恨食呢啲嘅，你香港都有，反而就食翻啲酸菜鱼啊、鸡煲啊、贴地啲嘅嘢。 同埋我去广州咧，我记得我以前去广州咧，广州有个鱼市场噶嘛，我直接喺鱼市场买完之后去间酒。 加工咯， 加工 系 不得了， 系咪啊？ 系啊，啲嘢劲新鲜。 好，咁啊，有机会又同我哋分享多啲啦。咁啊，今集多谢我嘅好拍档啊 ，PC 施俊兴啊，下集再同我哋倾偈好嘛？ 好， 唔该晒， 拜拜。 我那天不过想天。远飞，只好放低你，不加结你的别离。我那天忘影后，未可好好处理，只好不再看不理，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其实一早注了气。直到无人记起，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会唱当戏，但我偏偏无道理又偷偷叹气。我这天不再飞斗留子地，不需要凄美，只需要挽手便到地。我与他和谐地，即使走到绝期，很多心愿只可以交给你，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还是要一再躲 着